了人，流落在天边，光阴真相何时酿成的麻烦。你的陷阱，你的欲念，好不容易放在他乡的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言，带着胜利的容颜，流落在天边，狂言之声何时漫长的麻烦。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曾经住在你的王，如今的流亡，寄生的嘴脸也敷衍，精疲力尽的傲慢，也不愿等人。为问生的那一关，背离了家园，哪里还能有明天。望到了苍茫茫的山， 特别黑，这才了解你原来也能这样决裂。你说你从不后悔爱过这一回，只是我俩没有明天，爱得越深越有罪。我知道你不是存心要辩解，我知道你一定也不能睡，决定之前你不知压下多少伤悲。再过100年我都不这样以为，活着本来就很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不反悔。我一定要心碎，是我的东西能为你放。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来不是真意，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半醒多难，偏偏我还想念你。半醒多难，谁叫我喜欢你？半醒多难，只有那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是真意，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半醒多难，偏偏我还想念你。半醒多难，谁叫我喜欢你？半醒多难，只有那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半醒多难，偏偏我还想念你。半醒多难，谁叫我喜欢你？半醒多难，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 一首来自巫启贤的《但是又何奈》。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的手机怎么没有密码呢？那个人说，因为我没什么秘密啊。现在大多数人的手机好像都是有锁屏密码的，这样也比较安全。但确实有的人秘密很少，当然不太可能一点秘密都没有，只能说是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隐瞒一下的。甚至越长大越发现，你的很多秘密是别人并不感兴趣的，是这样吗？这么说来的话，还真的挺怀念学生时代的时候，动不动就觉得心里藏了一个小秘密。还记得那些年你印象深刻的小秘密是什么吗？现在想起来可能挺可爱的。 好了，在这里可以边听歌边想着王心平的一首《秘密》。 我和你相爱是秘密，惊天动地的在心里不能说出去。我和你是真的是秘密，若即若离让自己不敢太着急。接受了你这深情，眼瞳不断地投向我，有太多传说，有太多人劝我，还是为你所动。慌慌乱乱的心事，心事为何总是被你看穿，无处可躲，也无力再挣脱。沉默越煽动爱你的念头，我和你相爱是秘密，惊天动地都在心里不能说出去。我和你是真的是秘密，若即若离接受了你，

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患者，河北燕达医院于2017年3月20号正式开设老年病科诊疗中心。本院拥有一支从事老年病诊治、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伍，以诊治常见老年人疾病及多病共存的患者为主，并高度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来到8点钟的时段，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我们都会有心烦气躁的时候，当你觉得很没有力气、很烦躁的时候，你通常会怎样来调节一下自己呢？可能是找朋友聊聊天，或者做一下喜欢的运动，打打球、跳跳舞，都是可以的。有人就说了，他在烦躁的时候会写字，写好多好多的字，既能练字，又能够缓解心情。那当你烦躁的时候也可以试试看写日记，也是挺好的。你有多久没有写日记了呢？反正我是好久没写了。好了，在这里听歌同样是可以缓解你的烦躁，会听到张学友的一首《离开你7天》。 离开你的头一天，不太习惯没人管的感觉，不知道怎么打发多的时间，有点后悔分手话说得太绝。离开你的第二天，整晚泡在小酒馆找新鲜，寂寞的男人女人互相安慰，没人在乎到了明天谁是谁，耍着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象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夜，趁热闹又好久不见，约了几天，听听别人怎么赚钱怎么消遣，何处是宝卡拉 OK 不爽不归，想起不见好像有3天。离开你的第4天，找不到人陪我再疯一夜，才发觉自己朋友少得可怜，关在家里一晚上抽半条烟，看你的第5天，压抑不了像浪潮的思念， 开着车在你门外不停兜圈，直到天亮才惊觉我多狼狈。爱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夜。乱的头发红的眼睛胡椒满面，相爱相恋每个画面历历重演，就像昏迷看到一生经过眼前。情书记得和你分别一留间，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人像老了几岁，从来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诚心忏悔。离开你只短短几天，我的心经受了几岁，如果你肯慢慢了解，我的爱变了，变得真诚更坚决。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比不了夜。爱了又吵吵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血比不了夜。 他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就放自闭直当层层被撕下来，最深处原来正在天使与魔鬼的对抗。爱成就一片迷茫，唯有我怕失去呀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我不怪也不坏，只是有点无奈，越搞越寂寞就莫名越想逃开。我的各种恐惧障碍我不及地去面对，黑暗常用就习惯，看着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现实与魔鬼的对话。爱成就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呀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女孩 胭脂与魔鬼的对唱，爱穿透一片阴霾，唯有怕失去爱的悲哀，怀疑这是否该反感，爱成为这样子爱穿透一片阴霾，唯有怕失去爱的悲哀，也许感觉像废墟，世界也背对着你，呼唤未必有回应，仅有的梦都被隔离，生命有笑也有恐惧，没有人可以免疫，但我假设你就会更有勇气。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如常亮起黑 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勇敢去飞，忘记疲惫。尽管感觉没力气，呼吸也要费力气，没有人愿意靠近，谁和谁都保持距离，生命有笑也有难题，没有人愿意，可是我知道还有你。 Life can be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爱擦亮漆黑 Love is so beautiful, beautiful, 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总会安慰看见你。 Beautiful, beautiful, 虽不完美 cause you are so beautiful, beautiful, 爱照亮漆黑 Never so beautiful,让我能面对微笑眼泪也能体验甜美，总会安慰见明媚。

情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一零三三，我们都来停 是心甘情愿，爱情哪里有永远，喝醉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言，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绝体的双眼，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水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偏偏是心甘情愿，心哪里有永远，何必说出的字眼我当作誓言，逼你将谎言假戏真言，作践真心我只图眼前，别看我解体的双眼，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誓言谎言一样欺骗，我只求再爱一遍，沉睡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要不到我的苦自相煎熬，梦自怨自导，不到心碎我绝不放掉，誓言谎言一样缠绵，抱紧我抱紧一点，缘分是可怜，受伤是亏欠，梦醒以后万丈深渊，谁是幸福，清醒太痛苦，我要的话句句是绝路， 誓言谎言。这样一首歌来自李翊君， 当我们在信誓旦旦地许下自己的誓言的时候，一定是很认真的。不管是对于感情，对于朋友，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你打了保票的事情，只能说后来的变化很多，有时还就真的实现不了自己的承诺了。那既然已经承诺了，就尽最大的努力去在过程当中做好该做的。每当疲惫的时候，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当初的誓言，也许还能够走下去。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会听到任贤齐的一首《风云决》。一零三三还有很多好听的节目，不要走开，再见了。 往哪里吹，吹到海角天涯之巅，究竟为了谁，为谁在留恋。云往哪里飞，飞过千山万水之巅，茫茫人海中何处是停歇。刀光剑影人心，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寻寻觅觅人间，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黎明的手推我向前，我随你而摇，随你而飞，爱恨纠结难分难解，又何苦再缠绵。等待了你誓言的我，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情愁过往云烟，怎奈风雨起，山河日月变。刀光剑影人心，看似终点又回到起点，寻寻觅觅人间，在你怀里我沉睡到永远。推我向前，我随你而摇，随你而飞，爱恨纠结难分难解，又何苦再缠绵。等待了你誓言了我，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只聚一天，却只有你一直在我身边，不因回一天，此战也无法共残缺。又何苦再缠绵？等待了你誓言了我，既然要追寻又何必后悔，天上一点地下万年，终究是残念。